现在，我们都不愿伪装假面，在喧闹的舞台，期待春天的笑，由衷的泪水和爱。 City where the journey begins, what have we waiting for so long time? 打开心窗眺望一片海，我们一起寻找梦中的未来。 City where I see you again, what have we looking Ne so just seen the两个人总看着同一个方向，经过了这么久，你一直在我身旁。 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，谁知道短完后的风光，雨后才有天晴，泪水后见阳光。 爱的烛光点燃自信火焰，昨天的欢笑若隐若现，几多的不顺，几多的挂牵，回眸中都是精彩的画面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笑脸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笑脸。把离别当作新的起点，让六月成为永恒纪念。前方路漫漫，青春无极限，与风扬帆驶向梦的彼岸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

间的天上， 人间 无穷无尽江山， 从来没有那么好看， 明天还有什么

让汁水天际流。 胜过永远的思念，可不可以？ 清风吹飘雪，渐厚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，夜流曾独对冰消瘦，水泡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嫁，春宵世间轻飘送，黄昏人独无恋意笨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心关死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。